大家好，我是唐静，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203集，望月湖溺水事件。几个人自我介绍完，唐静进入正题。 昨天动漫节发生的事情你们都听说了？ 刚才听舒赫说了。 我们现在正在排查魔气的来源，人手基本都派出去了，还有一些派出去寻找石碑的下落，这件事你们应该也知道，所以现在分局剩下的人不多，有什么事如果我不在，你们可以先去找舒赫、霍介他们。 唐局，昨天我们去看了一个文化展，发现了一幅画。 他将画从画筒里抽出来，在宽大的会议桌上展开铺平，一边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大致说了一下。唐静没想到他们去看个展览还有这种奇遇，都围上来将画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当然重点是那块西边半路泥土的石碑。 你们跟总局那边汇报过没有？ 冬至有点语塞，不知道该说有还是没有，毕竟这种事情在工作上属于越级汇报，但从私人感情上来说，他肯定会第一时间寻求师父的意见。唐静没有得到回答，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似笑非笑。 我不会找你茬的，放心说吧。 说了，龙局的意思是将画送过去，总局那边会转交给西北分局来处理。毕竟韶华山在西北，而且这幅画成于明代，距今几百年，恐怕要做好石碑已经损毁的心理准备。 唐静点了点头，对他们在跟项目打交道过程中的表现表示赞赏。 今天开会呢，主要跟你们讲几件事。上次你们在路程接连遇到两个案子， 一个是国际通缉犯山本清志潜入鹿城 制造灭门分尸案，此人在东南亚犯案累累，东南亚有个白袍降头师协会，集合了泰缅越马等几个国家的白袍降头师，也已发出了通缉令通缉山本。 只见他们对白袍降头师的概念不甚了了，旁边的舒赫就补充道， 降头术盛行于东南亚，降头师中有白袍和黑袍之分，一般来说白袍降头师倾向于遵从世俗法律，与普通人混居，救死扶伤等，黑袍降头师行踪诡秘，良莠不齐，大多是特立独行，不参与官方组织。 我们跟白袍降头师协会一直保持联系，现在有证据表明山本用的傀儡分身术可能来自某个黑袍降头师，这些人大多隐居丛林和高山里，很难找到踪迹。而且你们后来遇到的韩琦的那个案子，根据白袍协会那边的反馈，他明显也是受到了黑袍降头师的蛊惑和蒙骗。在东南亚，这种为了名利蒙蔽理智受骗上当丢了小命的例子不在少数，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两个案子之间一定是有关联的，山本跟韩琦那件案子的降头师很可能是一伙的。 上次冬至他们消灭韩琦腹中寄生的那缕魔气时，曾经听见对方念出一串梵语人名，事后证明这个名字正是印度传说中的天魔，这件事也因此立马汇报给了分局和总局。冬至思路跳跃很快， 何玉跟看潮生他们在云南抚仙湖底发现的魔气，云南离东南亚很近，说不定跟天魔也有关系。 不错，现在上头也想到了这一点，但现在最大的难题是对方隐蔽身份，防不胜防，我们又不可能为此闭关锁国，所以国际间合作十分重要。 照这么说，天魔和人魔之间是不是也有联系？ 天魔和人魔只是古人为了方便区分为他们分别取的名称罢了，而我们直接沿用古籍的称呼，在西方叫法又有所不同了。目前可以得知的是，人魔与日本方面联系密切，他几次与阴阳师合作对石碑下手， 可见日本那边还有一股更大的力量在背后操纵，他们的目的是石碑，而东南亚这边暂时没有发现天魔跟石碑有关联，所以可以先看作是两股不同的势力。现在国际形势日益严峻，不光是日本和东南亚这边，根据我们收到的反馈，不少国家地区出现古怪棘手的事件的几率明显上升，以后类似的案件恐怕会持续增多，尤其是华南一带人口众多，鱼龙混杂，又是连接世界各地的窗口，像山本这样伪造身份潜入境内的修行者早期很难被发现。我希望各位都提高警惕。 环视一周，见众人都没有异议和补充，唐静道， 好，那就散会，冬至和刘清波留下来。 等舒赫跟霍姐离开，唐静拿出一个盒子往冬至那里一推， 这里面是龙虎山的上清丹，你上次跟山本交手伤势还没好吧？拿回去服下，疗内伤的。 冬至连忙道谢，打开盒子，里面有三颗，木朵上次也受了内伤，正好带一颗回去给他。唐静终于露出熟悉的笑容， 私底下叫我唐哥就行。觉得这里环境怎么样？ 那简直是土豪一般的配置啊！老实说，总局坐落的地段虽然也金贵，看着可没这儿气派。 唐静起身走向窗边，居高临下望向远处江上来往的船只。 其实选在这里是有原因的，你们看外面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是不是如同看见了一座城市中心的命脉？ 冬至和刘清波都点点头。 我们身份特殊，职责特殊，选这个地方不是为了让你们俯瞰浏览深城的风景，而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看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深城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活力，这双眼睛所能看见的繁华太平需要有人去守护。 单凭这一句话，冬至跟刘清波顿时肃然，想必每一个初来乍到的人都会感叹华东分局的阔气，而后又被这样的利益所震撼与折服。唐静恢复轻松的调侃， 话又说回来了，上清单的事你不用谢我，是你师父特意交代我给你的，不然我怎么知道你受了内伤呢？ 啊，我没告诉过他呀。 你俩通电话了吧？你受没受伤他还听不出来啊？要我说，龙局对徒弟也是独一份的好了，他本来交代我给你两颗，不过你们刚才临危不乱，表现不错，多的那一颗就算是我私人自费赠送的礼物好了。 修行者的身体素质比普通人好，同样的，不受伤则已，一旦受伤，普通伤药肯定见效不大。龙虎山和圆明宫的伤药在黑市上已经炒到了十几万一颗，还有价无市，想买都不一定能买到。好药不嫌多，冬至眉开眼笑地收下，谢过唐静。唐静却话锋一转， 你们是因公受伤，伤药再难得也没有你们的性命重要，以后学一招，因公负伤之后要主动申请伤药。还有，既然你们来了，就不忙着回去，这里有个案子，现在分局缺人手，你们正好去看看。 冬至刚感动还不到几秒就破灭了，原来他们是过来当苦力的。两人无语地拿过文档翻阅起来， 一个人工湖，原来是水库，到现在夏天经常有人下去游泳，水很深，据说连着淀山湖，每年总会有那么几个人溺水丧命。 难道就没有树立禁止游泳的警示牌吗？ 你觉得那个有用吗？ 哦，也对， 牌子是竖了，上面还写着此地水深，多有溺者，禁止下水，但没有用，想作死的人无论如何也拦不住，说白了是命该如此。 以前我让人去看过，清了一点东西，后来出事的也少了，但今年又多了起来，从夏天开始到现在 一共死了五个人。我怀疑水下还有东西没清干净，本来想着等这边忙完了再派人去看看，现在正好你们来了，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吧。陆城那边有木朵跟张冲在，如果有什么事情你们可以随时赶过去。 这领导发话他们能不答应吗？当然不能。所以冬至和刘清波认命地看着资料，档案上面说道，那个人工湖叫望月湖，从十年前起每年就都会发生溺水事件，死亡人数也很规律，七个人。后来这件事被报上去，引起分局重视，唐静派人去查看，发现湖底下有水猴子。水猴子在民间被称为水鬼，据说是人淹死之后无法轮回投胎，为了找到替死鬼就不断地去害人性命。但实际上修行者知道水猴子实则是一种妖魔，擅长用幻术迷惑人，把人拖住往水中淹死，然后吸取神魂为食，牲畜他也吃，不过对于水猴子来说肯定是人类更加美味。 当时是舒赫跟霍界去的，他们消灭了一只水猴子，在那之后望月湖平静了两年，虽然偶尔也有人溺水，但跟妖魔没有关系。直到今年，据说有人看见湖边有异兽头颅出没，还有一对情侣在湖边散步不小心失足落水。监控上画面显示那两个人原本离湖边还有一段距离，后来只救起一个，男的说女朋友当时不知怎么的非要下水。除此之外还有另外四宗案例，其中有两个是旁边私立中学的学生，你们有空也可以顺便去看看。 明白了，我们会查清楚的。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